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9美元，卖出1905.4美元。港汇指数100.4，升0.3。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经常有人说时下青年人大多数是键盘战士，其实沉溺网上世界的又点知年轻一族呢？沉迷网络世界是不是必然弊多于利？那在现实世界是不是更加难以和别人沟通呢？林以乐和嘉宾屈伟豪博士一起讲网络沉溺有出路。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生活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的哲学等待我们去发掘，无论是几时，我们都可以在别人的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由6月12日起，逢星期六晚上10:00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又嚟到星期三咧，由我林以乐去主持今晚嘅广东广西啦。咁啊，疫情之下咧，一班青少年人咧就留在家中啦。咁就衍生咗好多青少年人咧喺屋企啊，就打机，就沉溺添啊。咁啊，同社会嘅隔绝啦。咁一班叫隐蔽青年，简称叫隐青咧，个问题就恶化。咁有一啲系负责咧嘅社会服务嘅机构咧，直情系话咧，疫情之下相关求助个案啊急升咗一倍啊！咁预计情况咧会随住疫情持续嘅增长咧，即系继续落去咧，就会担心咧复课之后啊，呢啲嘅隐青咧得唔到适当嘅支援咧，佢嘅缺席啊，或者甚至乎咧唔翻学嘅情况会激增。咁经过呢个嘅经济不景气，睇下咧，一群竞争能力比较差啲嘅隐青咧，就随时会沦为失业大军嘅。咁嗱，其实咧就打机成瘾咧，我相信就唔系净系青少年问题啦，会系可能啊，爸爸都系。咁所以今晚咧，我哋请嚟呢个婚姻及家庭治疗专家屈伟豪博士，我哋嘅好朋友啊，就系分享个题目，究竟网络沉溺有冇出路咧？咁一般上就网络沉溺女性啊比较少啲嘅，多多屈吓。 唔一定噶， 唔一定系嘛？我即系印象上系咁，就唔系一定系咁啦。 我谂即系问题玩咪激 系。 网络沉溺基本上即系你不停将你嘅花你嘅时间精神放喺网络上边啫嘛，有啲即系男性可能玩啲比较暴力嘅游戏啦，但女性亦都可能玩啲比较关系性啊，甚至 dating 嗰啲啊， 嗰啲喺度倾啊、吹水啊，嗰类嘅沟通性咯，咁佢一样可以去研究睇好多人。我一班24个女仔，我已经睇足24人。你谂下花几多时间？ 哇！ 我仲唔止噶嘛，一路散出嘛，friend 有friend 咁啊，咁睇下 基本上即係我諗嗱，沉溺喺基本上咧就冇分年齡，亦都冇分性別。當然你要真係要比較就數據啦。咁但係呢啲始終冇啲普遍性嘅統計數字咧，係一個個統計唔同咯。 嗱，咁我身為家長啊，而家好多家長好擔心啊，就覺得喂。点样先至定义到我仔女系打机沉溺呢？佢一日打两个钟、五个钟、十个钟，定义话系点样嘅咧？ 如果你都有啲研究嘅，譬如东华三院做过一次一个研究，就话每日玩三个半钟头，即系唔系总课啊。 系 咁已经足以对身体健康啦，对功课啦、性格都有影响啦。 哦， 咁咧呢啲系用时间。 但 系点 解咁奇怪咧？嗱，譬如我睇书睇三个半钟头，咁啲家长唔会担心我沉溺嘅喎， 因为背后嗰个完全投入唔一样，你睇三个半钟头书。睇完你放低本书唔会闹人噶嘛？ 哦、啊，会噶，佢会闹呢本咁嘅废书。 咁但系如果你我打开机，你要我停咧，嗱呢个就系其实一个定义啦。嗱，第一个最简单嘅定义，嗱我唔想讲系 addictive disorder， 即系上瘾性、沉溺性嘅病理嗰扎嘢啦。最简单的定义就系当你投入嘅时间同精神系足以妨碍你正常嘅生活同责任。 嗯。 咁嘅时候呢、這个已经系第一个最简单。 以前我哋未有打机啊咁方便嘅时候咧，我哋讲沉溺系咪叫沉溺咧？即系而家我哋真系要定义下啦。我哋睇小说睇到唔放一手嘅， 系啊， 咁啊一路睇，即系阿妈闹啊，熄灯瞓啦吓，嘥电咁，我哋就攞张被冚住自己，就开个电筒，一路要挨通宵睇晒为止嘅。咁算唔算沉溺咧？ 咁如果影響咗你翻學交唔到功課、考試衰曬咁， 一定影響啦。因為佢會覺得金融小説咧就會背咗咧，即係明朝點嚟咧，就明教教主即係張無忌。 但係通常睇曬金融嗰啲書，你嘅中文係攞 credit 噶。 咁啊係啦，因為你冇咁嘅程度睇唔明添啦，係咪？ 總之個簡單定義就係影響你正常生活咯。 嗯。 咁譬如你翻唔到學，你成日翻學瞌眼瞓，上堂繼續喺度。夹住嚟睇，咪已经系沉溺啦。如果我中意打牌，打到我系主妇，我系煮唔到饭嘅， 系 仔女有人去买饭盒算啦。咁嗰只咧，甚至影响我同配偶嘅沟通啊。翻到嚟你唔好烦我啦。咁嘅时候你咪沉溺咯。 系啊，佢眯埋眼就系啲索子啊、万子啊喺个脑度飞啊飞啊。即系啲后生仔打机都系咁噶，佢一眯埋眼，其实个打机嘅场面仲喺个脑度浮出嚟噶嘛。 我仔女对于我已经唔重要啦，我个婚姻对于我已经唔重要啦，我正常人际交往都唔重要啦，翻、工都已经冇心机啦，咁你咪沉溺咯。咁我谂呢样玩乜都得噶，即系我譬如我做运动、做健身，做到我系废寝忘餐。 做运动做到废寝忘餐有啲难度、啊，我觉得 有噶，有啲人瘦到棚骨咁，仲跑廿几里，日日跑马拉松嘅时候，咁你跑完你点翻工咧？ 嗯， 系咪？咁你即系呢个，我谂其实你做乜都得噶，你睇书你头先都啱啦。不过金融嗰啲书你睇晒你就停噶啦嘛。 系， 你再睇其他系冇人，冇乜边本书跟得到咁。 咁啊系啊。 咁你就唔會繼續落去，但係打機係不停嘅新噶嘛？你睇下嗰啲發展遊戲嘅公司係幾大生意， 手遊公司好發達噶。如果一隻 game 搞得掂嘅話，就真係哇，係啲錢係每秒鐘掉落嚟嘅。因為咧，佢哋講沉溺咧，而家嗰啲打機唔係淨係打機嘅，真係你要去買嘢啊。係 啊， 咁你一買嘢咧就係、是、喂。有人话俾我听，一晚真系可以买咗万几蚊噶嘛？ 因为你打到某个位，嗱，佢哋用咗好多陷阱嘅， 计好晒噶条数。 你打到某个位咧，你打唔到，你可以买武器啦，买升呢嘅程式啦，买好多嘢啦。咁 嗱，我都试过。我都试过，因为我咧要探求呢个青少年咗打机嘅沉溺咧，我都试过想即系进入呢个世界。哇，真系我哋打真系调戏唔顺噶嘛，搞错打唔到吓，咁低能嘅动作都过唔到啫，你会觉得咁啊？咁点啊？假机打唔到啊，真系打成个钟都棘喺嗰度，同埋你越打嗰个能力越低。你个精神各方面都低咗啊嘛，系咪？咁你每日越打越熟，同揸车唔同，咁你就会。忍唔住啦！哎呀，两蚊 就帮你买啦咁样吓。即系你冇计过两蚊系美金， 第一次你买开咗就食噶啦嘛。 系啊， 同埋其实你我仲要面对接受现实啊，打机其实系好辛苦。 嗯， 我哋嘅肾上腺、我哋嘅甲状腺素飙到行，你全全集中噶， 好紧张噶， 系咪？ 因为揸住个手机，真系以为你控制全世界嘅喺架车嗰度啊！哇， 林博，你做咗成世人，你有冇睇报纸、睇到人睇书睇到攰得就系猝死嘅？ 我又真系未见过咁。 但系你系咪睇报纸睇过新闻唔止一单嘅？有人打机打到某个时间累低呕白泡猝死啊？ 系、哦，真系饭又唔食，几日几夜冇瞓咁样。 吓、啊，即系最紧要就系佢嗰种高度集中精神嗰样嘢咧，佢系完全去成个世界喺嗰度咧。你身体里头嗰啲荷尔蒙内分泌系要谷行你先至有咁嘅精神嚟要做到噶嘛？ 嗯， 我哋其实可以咁谷啊，但系唔系预你十零个钟噶嘛？有啲打通宵嗰啲咧，你腰酸骨痛啊，然后咩嗰啲咩嗰啲网球手啊，唔系啊，嗰啲老鼠手啊、滑鼠手啊、腕管综合症啊、眼嘅问题啊。日本仔有研究就系话对脑前额有受损添啦， 哇咁夸张！ 你严重嘅一路咁样嘟上去，再加上啲眼科医生就睇到你咁样高度集中去凝望住嗰啲闪光咩蓝光症啊，咁啲身体健康啦。嗱，不过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定义咧，凡系沉溺嘅行为咧，如果你停顿佢嘅时候咧，佢有好强烈嘅情绪反应嘅， 哇！咁瞓觉算唔算沉溺咧？你停顿我嘅时候，我有强烈反应，我话俾你听。 哇！大哥， 你笑翻翻，你熬醒我啦。 咁你沉溺唔系沉廿个钟瞓廿个钟啊嘛，大哥。哇！真系同你沟通真系要好小心啲逻辑啊！你几时？我发觉你系挑骨头沉溺啊！你硬系揾到啲窿转嘅， 唔系咁点会好听呢、這个节目系咪？咁啊，访问专家，我咪一句打一句咁啊！哎呀，咁啊，真系唔掂。 呢个真系林雨乐嚟嘅，呢个真系林雨乐嚟噶。啊，即系你，我发觉你永几时都睇嘢从框框以外睇噶嘛。所以你头先话读书沉溺，跟住话瞓觉又沉溺。 唔系因为我哋会喂，我哋即系点为之沉溺啦？ 需要嚟噶嘛？ 我 点解 咁样讲咧？多啦喂，我话俾你听，好多老公会同个老婆搏噶嘛。你我咁样算沉溺，你瞓觉就够沉溺啦。咁 梗系唔啱啦。正式来，嗰个系生理需要嚟噶嘛。譬如研究發現，做過啲研究就係啲人一瞓著覺就整醒佢，一瞓著覺整醒佢係變成暴躁狂躁嘅。 係 另外一啲研究咧，就係當人係需要發夢嘅，因為個夢係俾個腦重新組織。 嚇乜發夢？有啲人話，如果你瞓覺發夢，好似冇瞓過咁咯，係咪咧？ 唔係嘅，係其實我哋有叫 REM sleeping 啊，即係喺嗰個中文唔知點講啊，即係好似每一次瞓覺，我哋深層地落到更好深層睡眠係兩個鐘到，然後浮翻上嚟淺睡，淺睡嘅時候就一定發夢噶啦。 哦， 咁如果你成晚都淺睡，咁你唔知冇瞓過覺咯。我哋通常都係臨醒嘅時候嗰啲夢，我哋記得嘅。咁但係嗰個發夢其實係健康嘅，去處理翻你日間嘅情緒，處理翻你日間嘅資訊，係做過曬研究，因為我哋用两个方法可以睇到人系咪发梦嘅，一个就是眼球跳动嘅。我哋嗰啲研究，譬如观察嗰个人眼球，佢眯埋只眼瞓着，但系眼球系咁喐喐咧，你就知佢发梦。另一个当然就系贴嗰啲嘅电极上去啦，睇住个 mon 喺度睇住佢个电，佢脑电波，佢几条电波嘅活跃程度啦。我哋做过晒啲实验，咪好确定嘅就系当人一发梦，你整醒佢咧，唔俾佢发梦，佢又系变得狂躁啊，各样嘢嘅。咁瞓觉系生理需要啊嘛，你唔好讲话饮水食饭，你沉溺哇，真系难。 你食食下饭，停下你嚟睇下发唔发烂渣。 即系咁，呢个生理需要嚟噶嘛，嗰度唔同啊。你打机唔系啊，睇书唔系啊，打牌唔系啊，饮酒唔系啊，咁你先啊嘛，吓真系好难顶，真系讲。 哎呀，我哋问专家点去得到个专家嘅肯定答案咧，系咪啊？呢个好紧要啊嘛， 专嚟扮专家。咁呢个就系啦。咁所以嗱，头先如果按照翻病理，我冇牌打，我真系扯火闹人噶嘛。你见到嗰啲人咧，即系 周身唔自在啊，周身唔自然。 嗱，沉溺咧系好多嘢都可以沉溺嘅，不过睇你嗰啲沉溺嘅嘢系病，即系带嚟你伤害、影响定可以有益噶。 系嗱，即系科学家。佢哋肯定咧，好多有成就咧，都係沉溺，即係沉迷研究 去思考佢嗰个问题系嘛？咁饭又唔食，头又唔洗，一个月粮都唔充，三个月都得嘅。吓咁，因为 我又未听过啲专家三个月唔冲凉。 有啊，有我听过一个数学专家系咁劲啊，就是、思考一个人生最大嘅问题，就系一加一点解系等于二啊？仲未解构到啊呢、這个问题，你明唔明啊？ 嗱，我会叫佢做投入，全程投入。高坤太太都闹高坤啦，喂，你晚晚都走喺个实验室，高坤就喺度笑。佢话，然后佢太太仲话你将来有咩贡献咧？研究有咩贡献咧？嗱， 哇，最大贡献嗰个光纤啊！ 而佢嘅伟大就系绝不将佢变成私有产嘛。 系啊， 佢将佢如果佢嚟将光纤系专利咗，净系佢，我谂 佢发达啦， 系咪？咁但系佢觉得呢样嘢系改变人类新一代沟通嗱，咁佢全程投入啊，嗰啲就未必用沉溺呢个字啦。嗱，沉溺，譬如打机。你听过我睇报纸睇过啦，有个细路阿爸好兴熄咗部机，佢咬阿爸咬都唔放，要 call 白车， 哇 ！call 警察上嚟撬开佢口，即系佢愤怒到，因为所以我都劝啲家长啊，你如果真系要熄佢部机咧，俾五分钟佢。嗱、 嗯， 我五分钟啊，仲有四分钟啊，仲有三分钟，嗱，你唔好怪阿妈，阿妈拍制噶啦。 有啲嘅警告时间俾佢慢慢接受呢件事。 你要俾佢删机。save 咗啲武器啊，大佬你拍出去冇晒啲分数，冇晒武器，佢真系搏命啊！嗱，咁呢个咪沉溺咯，所以啲人譬如冇得去蒲吧啦，冇得饮酒啦，真系譬如你听你已经嗱，有啲 chemical addiction 咧，即系有化学品嘅，例如 饮酒、食烟、 饮酒、食烟、冰、吸毒。因为佢有生理嘅嘢啦，佢更加你听咩口水鼻涕发冷手震啊嗰啲嘢啦。但系如果有啲时候其他啲行为性嘅沉溺咧，佢停咗都有严重嘅情绪反应啊！你听嗰啲细路发晒癫掟嘢闹人啦。但系其实阿伯朝头早起身啊，今日周身唔自然啊，且落雨反风落雨冇得行神运。嗱、你听佢老人家话冇得行神运，都周身唔自然。硬系唔舒服，硬系唔开心，嗰、那个都系沉溺噶， 都系沉溺啊！ 喂，咁我咪有咗讲咗停咗会有情绪反应啊嘛。 哦， 但系所以你头先讲睇书系啊，不过学你话头金融，你唔停咗唔好似唔咩得噶嘛，即系好唔舒服。 唔系 睇晒 嗰个嗰本书啫，同埋嗰个系列啫，你系睇完之后你就会停噶啦。 系啊。咁但系咧，你打機係可以從永遠到永遠噶嘛？所以你切佢哋嘅時間觀念同我哋個廿四個鐘唔一樣噶。所以你千祈唔好信啲細路話，阿媽你俾我打埋呢一板，打埋 嗰板啊！哇， 可以係永恆咯。同埋呢個遊戲玩到唔過癮嘅時候，就轉底個遊戲。你不停新，所以佢哋咪可以從永恆咯。咁你如果從一個簡單嘅沉溺嘅解釋角度，就係、是。佢哋係影響精神啊！你諗下啦，譬如好幾年前大埔嘅中學咧做嗰個調查，就係、是、臨考公開試嗰兩班，有11% 嘅人咧係每日打五個半鐘頭機嘅。 哇！咁誇張啊！ 即係放咗學翻去之後五個半鐘頭，嗱、你五個半鐘頭你好肯定影響生活啦。 嗱，我當佢四點翻到屋企啊，係 啊， 五六七八九。十打到夜晚十点喎、 啊，系啊，食饭瞓觉，咪食饭冲凉一个钟啊，十一点。咁、你点你点样做功课做 唔到啊？ 嗱，我见过啲 case 就系嗰阵时做啦，开始做，但系一冲凉淋一淋完热水，一坐低咪断片咯。 系咯、 我当你威到做得到两点钟瞓，一点钟瞓，第二朝喂你真系你估你真系机械人换咗电就得啊？第二日翻学你仲有冇心机？上堂有冇心机？嗱， 瞌眼瞓咯。 跟住恶性循环噶嘛，嗱人生系个骨牌嚟噶嘛，即系好简单，人生几时骨牌咧？我今日唔开心，我一入到屋就敲黑面，我太太话翻嚟啦，我话白痴啊，翻嚟问我系咪翻嚟咁，嗱、我将我啲情绪掟俾佢，佢跟住面黑，我跟住觉得翻到嚟，我做得咁辛苦啊，仲对我面黑黑，你睇唔到骨牌啊？跟住我闹细路，啲细路唔睬我，我好冇瘾嗰晚，嗱呢个叫骨牌咯。但我调翻转头，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系我唔开心嗰日咧，我买罐可乐坐喺花槽饮完，药完先入屋，因为我就翻嚟咯，咁懒兴奋咧， 咁我嗰晚又骨牌咯，就是、老婆又开心，仔女又玩。 哇！你系演员嚟喎，呢个系 自我催眠都要啦。喂，我觉得我已经卖咗身嗰日俾我老细， 系 好唔开心地俾佢照咗肺。点解我仲要晚间都冇埋咧？即系我觉得我要人生好似股票咁要 即系。全然投入得嚟係真係24小時買一身俾份工作，放咗工之後個情緒仲係帶翻去，仲要影響自己同屋企人關係。 咁呢個咪叫骨牌咯？所以我咪學股炒股票咁咯，止蝕啊嘛。 啊 喂，大佬，我日間已經好唔開心，點解夜間冇買 一罐可樂可以止蝕又真係幾大？ 唔係一罐可樂啊，大哥，你唔好完全誤會，你收咗植入式廣告啊！我係講緊我做咗一啲嘢，讓自己話嗱停啦。唔開心停啦、 嗯！ 我做咗啲行為就係、是、我去花槽飲咗罐汽水，藥、 嗯、 埋嘢。一入到屋企，臨入之前已經講俾自己聽嗱，冇理由繼續成晚唔開心啊、 嗯！ 所以我一入去到就誒好、興奮，好似冇嘢咁。我同老婆講笑，我同啲女玩，然後食完飯就落街，又話食西米撈，又喺度一陣玩。咁我嗰晚開心心嗱，呢個係嗰個滾雪球嗰個骨牌嚟噶嘛？我究竟今晚係要我骨牌係冧唔開心嗰邊啦，定係傾向開心嗰邊啦？嗱，呢個骨牌 可以選擇的嚇，我哋曾經講過，快樂是可以選擇的。 係啊，咁你頭先做講個學生都係噶、 嗯， 喂，我今晚已經死咁頭啊，斷片瞓覺，第二朝我就冇心機上堂，冇心機上堂，好快咧借錢梗要還咧，有後果嘅喎、 嗯， 個後果就係、是。越上堂越嚟越冇心机，越嚟越听唔明老师讲乜，啲功课越嚟唔知得上，于是又可能俾老师夹，又俾同学串， 嗯， 我更冇心机。嗱，你睇唔睇啊？一路落去噶嘛， 非常严重啦、啊。 咁你咪露骨牌落去咯。咁嗰度11% 嘅学生系准备面对公开试，但系每日玩5.5个小时，迟啲亦都要面对另一个现实啦。 嗯， 就我点考咧？考完点咧？其实大学真系唔使点预佢入到噶咯， 系咯，佢呢个嘅坏嘅后果就要承担啦，咁样 系咯。咁而家一落落嚟啦，嗱个骨牌又嚟噶嘛，个骨牌又嚟，咁我做咩好咧？ 嗯， 嗱我上唔到大学啦 ，repeat 啊，读多年啊，读多年都咁上下啫，出去做嘢啊又冇瘾。嗱，其中一样嘢就系咁样玩游戏咧，喺现实里头我系英，唔系喺嗰个虚拟世界我系无敌英雄嚟噶嘛。 嗯。 我中意打咩射咩劈咩都冇问题噶嘛？ 大地在我脚下系咪啊？我哋一阵新闻报道翻嚟之后，我先继续再同阿多多屈倾咧。呢个嘅网络沉溺系咪有出路嘅咧？我哋先听首歌，容祖儿嘅《同爱》。 仍然难禁看着你这个。什么的吸引，残酷至此，更让我想靠近，甚至要换个别人，还是有人，如同前世欠下你的吻，还怎么敢露粉？已习惯亲朋好友问我怎会为你。心喜欢你，让我下沉；喜欢你，让我好。能自助获得糟蹋亦满足。喜欢你待我薄情，喜欢你为人冷酷。若是你也发现你也喜欢亏待我，我就让。什么的吸引？ 主席麦克里致函 NBA 球员工会，话有需要讨论 NBA 球员同中国运动品牌的合约。麦克里同民主党党友众议员麦国民在信中话，国务院已经认定中国新疆透过强迫劳动生产棉花，美国政府亦都以此为理由禁止进口新疆棉花。他们又怎样指出安踏、李宁同匹克等中国运动品牌 NBA 同 NBA 球星都不应该采用，并且终止代言，如果保持商业关系只是会带来声誉风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事实证明无论是强迫劳动、强制绝育抑或是种族灭绝，都是反华势力编造的谎言，背后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亦都没有任何对新疆民众人权的尊重，只是有破坏新疆安定、压制中国发展的政治操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就指出，有关的指控是无耻谎言，美国和其他地区某些的势力搬起石头，最终只是会砸到自己的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60点，升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11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日元109.64，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7，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7美元，卖出1902.3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逐渐北移，远离沿岸地区。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马尼拉以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开心日报的主持朝朝都施展浑身解数。 立快车雨中追，但愿停车跟你追。 无论是他的强项编剧港剧，定是在 Coco 好朋友朝头早上唱 live， 务求俾听众有开心的朝早。 其中一个就是我啦，林超荣，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林超荣、陈淑兰、杜文慧、黄桂林、彪爷、刘烈，日日都咁开心。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香港人口正逐渐步向老龄化，我们必须采取更多积极的措施，才可以应付到不断高速增长的服务需求。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 一方面政府帮我们增加医生人手供应，另一方面我们在公立医院改变服务模式。我相信我们现在行着一条正确的道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有人认为好多人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之后都会康复，那为什么还要接种疫苗呢？ 感染新冠病毒病患者中，虽然80%有病征的患者病情轻微，但有10.5%患者病情会较为严重，而5%的患者更可能要进入深切治疗部或最终死亡。就算已经康复，我们亦未完全了解患病后对身体可能产生的长远影响。此外，感染后亦可能将病毒传给家人或者身边的人，令他们身体受损甚至死亡。所以，为了自己、家人， 朋友和同事，我们应该要接种疫苗，护己护人嘛。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每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再起冲突，加沙必定首当其冲，原因在于巴人武装组织哈马斯是当地的管治者。今次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因驱赶巴人家庭所引发的血腥纷争，哈马斯用火箭炮来报复以色列的行动，以色列就转过头向加沙狂轰猛炸。获诺贝尔奖的葡萄牙作家何塞·萨拉马戈曾经这样讲，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算不上是战争，因为哈马斯根本无可对抗的正规军队，并指出这个其实是一场大屠杀。有人进一步说，以色列对待巴人的行径根本就是种族灭绝、文化清洗。为什么呢？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信徒认定巴勒斯坦是神应许他们的土地，因此他们一直想夺取整个耶路撒冷。而以色列多年前已经从巴人聚居的东耶路撒冷兴建犹太殖民区，并不断向西岸伸展，企图打造大耶路撒冷地区。在扩建开垦过程中，几乎每一日都有巴人房屋被拆毁，而且成为一种有系统清洗巴人的长期政策。特朗普在任的时候，除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外，也都承认原本不合国际法的犹太殖民区，这样就鼓励以色列变本加厉，加速驱赶巴人，并通过犹太民族国家法进一步歧视境内的巴人，冲突似乎是没完没了。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 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在我哋直播室里边咧，有啊 Doctor 屈伟豪博士啊，咁啊 Doctor 屈伟豪一个家庭咧最惨，我谂都系莫过于此啦。就系咩咧？阿妈睇电视成瘾，喺度成晚煲剧。OK， 阿爸就系用手机呢个嘅赌钱就成瘾啊，即系买股票啊、打麻雀啊，喺度啊用手机搞掂嘅啫。咁啊，成晚就赢钱输钱，赢钱输钱，跟住个仔就打呢个游戏机成瘾，咁啊成家都坐晒喺度，就系一个嘅唔同嘅 mon 咧吸引住佢。咁当然啦，今晚我哋就集中讲就系即系呢个网络沉溺成瘾啦，因为都系成为咗好多家长好头痛嘅问题啊。头先系讲到话成瘾嘅定义啦，咁而家究竟嗰个原因同嗰个心灵世界有乜关系咧？ 你讲晒啦，你讲晒， 我讲晒啊！ 你讲晒啊，大哥，你头先描述个家庭系点嘅？ 系个个自己有煲人。 嗱，即系如果你咁讲，呢、這个家庭除咗各自嘅世界之外，仲剩下啲乜嘢？ 冇噶啦， 有边样嘢似个家嘅？ 冇，唔似噶。不过大家 边样嘢 合租一间屋噶咋？ 有仲有亲子，仲有恩爱， 冇啊， 收工啊， 同一屋檐下，三个都被吸引咗喺个 mon 嗰度，咁 三个世界啦嘛，呢、啊、三个除咗仲有张结婚证书，我点叫佢做夫妇呢？除咗有张出世纸，我点叫佢做父母，即系父母仔女呢？嗱， 其实你我话你讲晒就已经你描述咗个情况啊。嗱，人性咧，人有一个好得意嘅本质嘅。我谂就系每一个人，我你同我走唔甩嘅就系人会唔开心。 嗯， 人一定每一个人呢、這个即系常态啦，唔好玩啦，咩即系永远幸福快乐呢、這个童话嚟噶嘛。 系啊， 嗱，我哋每一个人一定有啲嘢唔开心。 嗯， 但系咧，我哋唔开心咧，人系唔会坐定定，乜都唔做嘅。 嗯。 咁我哋健康嘅咪谂嘢解决咯，咁呢个咪我成日讲正向心理学啊、正能量啊，甚至你头先都讲紧一样嘢，话咦快乐有得选择啊嘛，我头先都分享咗少少就，我日间唔开心，我遇到嘢啊，我选择咗去处理解决，就系我唔容许我夜晚唔开心，我咪处理咗咯，咁我翻去同啲我啲仔女玩啊，同我太太咩啊，然后食完饭又好兴奋，我食西米捞啊咁样 ，OK。我唔会，即系我人系唔会坐喺度乜都唔做嘅。 系， 但系好可惜，有一啲人咧系拣咗啲方法，主要用嚟去逃避啦、填补啦、掩饰啦、掩盖啦、隐藏啦。咁、那个问题就 系、 啦， 拣个方法系咪即系相对会比较容易啲咧？ 系就手咯。喂，我系需要好，即系嗱，坦白讲要有啲意志啦。有啲价值嘅肯定啦，譬如我觉得我唔应该将唔开心嘅嘢带翻去屋企，然后攞我啲仔女配偶嚟到发泄啦。我亦都我头先咪讲啦，我已经蚀咗半日啦，我冇理由蚀埋嗰晚嘅。 喂，咁但系咧嗱，个男人咧会咁谂啊？如果以前就系话男主外女主内咧，咁啊男人放工之后唔将佢情绪带翻屋企，咁啊件事可以处理到啊。但个老婆咧就全日喺屋企噶嘛，咁样你一入门口就将全日啲情绪抌晒你身上噶啦嘛，你明唔明啊？ 咁你咪听到个唔健康嘅关系咯。个太太可以倾诉而唔系。到傾到啊嘛，你分唔分得到？即係傾訴係食完飯，我落街行下咯。今日真係冇人啊，或者又咩啊，或者你阿媽又走嚟見過，咦，格格啦，咦，餓啊咁樣，咁即係咁咪叫傾訴啦。又個丈夫要俾佢支持啦，亦都可能佢好體諒，好攰，又沖個涼先啦咁樣。大家，但係你傾到嘛？你頭先用嗰個就啊，咁夜晚唔使翻你屋企咩咩咪，即係翻姐姐食啦。喂，即系积积福积积，即系日日真系好难好难 好难顶啊！老公，啊、我谂嗰个老公就唔会喺屋企楼下买罐可乐啊，直情唔翻屋企。 咁咪出事咯。 系啊， 即系我好老饼嘅，我觉得屋企先安全噶嘛。 嗯， 即系喺外边总会遇到啲可怕嘢噶嘛。 嗯、 你教噶阿林博，你话喺外边就会遇到啲嘢叫外遇啊嘛， 恐怖啊！ 喺外边遇到嘅就叫外遇啊嘛咁。嗱，即系我哋一定会揾啲嘢去填补嘅。问题你揾咩啦？嗱，最就手嘅原来打机。 嗱，最惨咧，其实我真系亲眼见住嘅，有一个坐都未坐定嘅细路仔，未坐定啊，佢坐喺张B B 凳嗰度，仲要绑住咧。啲大人为咗食餐饭咧，开心。唔使理佢咧，系点搞啦？就整一部平板电脑嘅台面， 所 以个手指咁样拨下拨下就玩得啦嘛。咁啊，起码乖几分钟。 你唔使，你而家婴儿车有啲特别嘅卖器用嚟夹住个婴儿车，夹住个平板电脑噶嘛。 系咯，咁你谂下，佢自细就系咁样啦。你又大人又惯咗，系俾佢咁样去，俾你一个嘅几分钟嘅安宁，佢又可以开心咁样。哇，佢就惯晒喺嗰个平板电脑里边咧，那个世界。 香港嘅医务卫生。生署做过研究嘅，做过调查嘅，香港嘅细路用 mouse 用滑鼠玩电脑最早，你估几时开始啊？ 佢手指喐得咁灵活，我 即玩得揸住个 mon 嚟玩，唔系揸住个 mouse 嚟玩嘅。 起码四岁啦，系嘛 ？Sorry， 两岁。 两岁， 然后咧玩唔使 佢大小肌肉发展到咁样可以。 都唔系大肌肉嚟噶，小肌肉嚟 嘅 个。系咯，咁嗱呢个医务卫生署做嘅，我唔会怀疑佢哋嘅研究。呢、這个因为前两几年系国际联合国嘅医务卫生，佢哋全嗰年系要做呢个嘅网络沉溺，系正式成为病态， 系 喺精神病态里头。咁、 哦、 另外唔使用滑鼠就咁用即系。个平板电脑已经玩到或者电话玩到嘅咧，几大啊？ 四岁。 死啦！你会用滑鼠都 都两岁啦，有乜嘢？唉、哎，你今晚脑退化，林博，十六个月啦， 哇！ 所以咪头先咪讲婴儿车有个特别嘅夹俾你夹喺度夹俾个 mon 咯， 系 咁嗰啲咁。本来个细 唔怪地球能源越嚟越唔够啦，啲电 唔系啊，细路系唔识得用滑用电脑或者网络嚟到填补自己嘅苦闷噶嘛，系阿爸阿妈教佢噶嘛，系阿爸阿妈训练佢噶嘛， 系 嗱你冇嚟烦我，俾个电话你玩啦，你两兄弟唔好嘈啦，一人俾个电话你玩啦， 系啊， 我哋饮茶食饭，你哋唔好咩你玩啦，咁呢啲有个学名噶嘛， 叫咩啊 ？LLS。 哦，即系 啰利税，系咪？你系自己搞 整咗个陷阱俾自己踩，系嘛？ 你俾本卡通即系漫画书佢睇，可能健康过。 唔系因为嗱，你俾本故嗱，我试过噶，我女咧，我俾本故事书佢睇啦，佢睇睇会问你问题噶嘛？ 系啊， 你咪阿爸呢个字点读啊？ 系啊， 阿爸呢个会点啊？或者佢将个故事讲一次俾你听啊嘛？咁即系佢又骚扰到你啦，你明啊？ 喂， 你而家俾个平板电脑去玩，系骚扰唔到你啊嘛？ 钱梗要还，还得起先好借，系咪好熟啊？ 系啊，唔好俾钱个平板，唔系俾钱个中介。 咁你喂，唔好意思，我如果觉得我付唔起代价，我真系宁愿你唔生咯。 嗯嗯， 如果你生咗。找个电子奶嘴给他来到撳他的 是 即是撳熄他的那你真的不要生 了。而且我真的担心的那个小孩子十六个月在这样玩那些指纹我想四十岁已经没晒 了。刚才你的描述一开始已经很好就是一个家庭的重要是什么、个夫妻有恩爱、两代有亲情 是 但你没晒嘛、 啊。 如果你父母的即是唉，借钱梗要还咩咩咩，还你先借。你唔想花精神维系个婚姻，你咪唔好结婚咯。冇、人要你结噶，你结咗永远争人条债。嗱、你婚姻唔系靠拍拖嗰两年即系恩爱亲密做老本噶嘛？ 有两年就好啦，冇啊！ 我当你有啦，你又窒住我啦。 讲童话， 你闪婚咁啊，冇得讲啦。咁你咪喂，大佬你拍拖几年嗰啲浪漫个老本成长噶嘛、你见到人哋嗰啲结婚几十年都咁恩爱，系一路都抌本噶嘛？ 系 种花都要淋水养鱼都要喂噶嘛？咁、同样生仔唔系啊？如果你觉得真系唔想嘅，我而家识得几多青人佢话，哎呀，养猫养狗都唔生我咁。当然呢个系佢嘅选择，但系如果佢真系觉得照顾唔到，俾唔到爱，俾唔到个心机嘅，我宁愿你唔好笑。 其实我又接受唔到嘅，我哋迟啲有机会讲呢个题目啊。你话我俾唔俾时间啲下一代，但系我就养只猫啦，养只狗啦咁样咧。其实我嘅实验就系我已经养咗狗两只狗三年几噶啦吓，诶并不是这样噶，我迟啲先分享。咁但系嗰个嘅网络沉溺，即系青少年人嗰个网络沉溺，佢个成因除咗大人即系俾机会训练佢啊，训练有素之外啊，究竟咩原因呢？ 其实你讲晒啦，你已经讲晒啦， 够讲晒， 你已经讲咗啦。沉溺主要两大原因，一就系重复嘅生活方式。第二就是剛才讲的生命中的不愉快。剛才你讲不要玩了不要吵了给你玩了或者一开始就任他玩。你人生的事就是你重复就变成习惯习惯就变成沉溺的嘛。所以我习惯了行神运你重复了咁上下你不行就辛苦了。但你 做运动都是会这样的。 沉溺行神运不会伤的嘛。譬如我每日喝杯奶茶，你听过啦。有啲人唔饮嘅就打晒喊路。 系啊， 每日饮杯咖啡唔饮就好辛苦嘅。咁呢啲就系、是、重复。咁睇你容许佢重复啲乜，同埋重复几耐咯。你任佢日日玩， 同佢影响有几深系嘛？影响有几大？ 你头先五个半钟头嗰啲学生，或者三嗱，即系都话三组研究三个半已经唔得啦。系咪？因为对你坐喺度日三个半钟头，你嘅身体都唔好啦。 系啊，有人话俾我听啊，你知唔知有专业嘅打机凳啊？ 有四万几蚊张啊！ 系啊， 系咪？所以譬如我做过个案，帮过一个僆仔， 我覺得冇得救啦。佢阿爸咧係某間上市公司主席嚟嘅，咁佢真係好錫個仔嘅。佢間房用俾整間房俾佢打機，佢唔係用 mon 打嘅，係用投影機投落幅牆，令佢有 surround 聲，仲有打機凳。 係， 哇！嗰種全程投入個氣氛已經令到好難甩啦。 哦，有個僆仔話我聽㗎，佢如果嗰啲射擊遊戲咧，一隊隊攻去攻人哋嗰隊咧，佢點解會贏呢？就係佢個音響好過人哋嚇，你聽到後邊有腳步聲，咪唔使理，就向後邊開槍得㗎啦咁。 所以你咁劲嘅时候，所以我成日都话嘅，唔使对仔都咁好噶。个 mon 越细越好，个电脑越慢越好嘛，大哥。个 mon 细咧，你就越细嘅情缘故，你因为你个眼唔会只能够集中喺嗰度，所以你睇到外边你就冇咁容易完全嘅投入喺嗰度。第二个电脑越慢越好，玩玩下 loading， 玩玩下 loading，loading， 你包你唔会沉呢个直情扯火唔玩啊嘛。第一就是你容許他無限制地重複嘢，第二就是裡頭不開心。你剛才說了，家庭原來各有完全拒絕的。所以我們做很多個案，如果那些年輕人只是家管教不善是很容易 的。 反而反過來就很多家庭問題，父母婚姻刀光劍影，血海深仇，仔女情緒，或者那些苦爸苦媽天天都鬧著你讀得不好，谷到你行的呢，他们有时用打机来发泄兼报仇，又或者他父母谷他，但几时都觉得他永不达标那些、即是考98分都还问了两分在哪里，我真的见有些人考第二都被老豆骂。为什么你这么不生性，讲了你几多次，你考完试看多次，现在益了人考第一。咁佢咁唔開心，咪打機咪即刻俾到個滿足咯。嗱，呢啲就難。 佢係發泄嚇，即係我打機就可以玩一啲搏整遊戲啊嘛，係嘛？ 所以實係對性格都有影響噶，因為所有遊戲主要都係斬剁揼劈嘅咁。 係嗱，我好記得差唔多30年前咧，就話玩呢啲遊戲，當時嗰啲遊戲已經冇咁血腥噶啦。係對青少年咧冇影響嘅，佢發泄嘅啫。咁而家個 research 話係有影響噶嘛？點冇啊？ 美國有個研究就話啲中學生打交都咁狼咧，因為佢哋玩街頭霸王。唔係呢個係一個 突然變咗春麗而家咁啊！ 因為佢哋冇受過武術訓練，但係因為玩街頭霸王嗰啲踢法同打法咧，佢哋好快就模仿喺學校打交係打狼，係咪？咁同埋好多時候我哋分唔到虛擬世界同現實世界噶嘛。我都話斬剁揼劈腳，所以而家有嘢咪同你反台咯。我有嘢咪 unlike 你 unfriend 你咯。我拍拖都同你即就話算數分手啊，因為在遊戲裏頭玩開個地鋪。 有時父母咧對仔女咧就會越問就越傷心嘅。不過蘇永康有首歌叫做《越問越傷心》。 最配衬，但你冷冷两眼似看着无聊闲人，问你那一出好戏最近会令人提提神，但换来连场沉默如像跟我嬉笑不再吸引，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吻吻，但你碰碰嘴角动作像了了导人，问你会否因工作太累两目完全无神，彼此强制内心的斗争，越伤心，明明无余地再过问，明明知道重心一吻会有更真厚质感，越问越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何必追问影近，问你距我太远可不可以坐更近，那 但你注定见了某个极无聊奇闻，问你有否想起你我是那样成为情人，但换来连场沉默如像，总觉得我不再吸引，问你那晚见我怎么湿透了发问，但你似觉得我问错问题越傻人，问到你跟他相处背后那段前面传闻，而你却是笑着偷偷兴奋，越问越伤心，明明无语地再过问，知道衷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越问越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前心，何必再问远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青衣以南对开海面，一艘载有2000吨金属废料的货船下午起火，至今超过5小时仍未救熄，浓烟升上半空，影响附近多区，消防处呼吁居民暂时关闭门窗。消防处下午大约5点半接报，一艘长大约120米的货船起火，消防出动多艘消防船只，曾经动用4座灭火轮水炮，一条灭火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救。消防说等船上面有15名船员正在安全位置。警方晚上接获多宗报案，指闻到异味，有区议员反映火警引起的浓烟吹向西九龙沿岸，包括美孚和长沙湾等地区。又引述有居民说闻到气味之后感到不适，包括刺眼和喉咙痛等。教育局公布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指引，将会在新学年中四级开始推行，取代通识教育科。指引列出三大主题，以加强学生认识法治和国情，建立国家观念以及明白国家安全的重要。预计经评审的教科书出年推出。另外，当局将会向每间公营和直资中学发放一笔过300,000津贴，资助师生前往内地考察等。消息指，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将伏必泰疫苗的接种年龄下限由现时的16岁放宽至12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局方收到建议之后短时间会作出决定。有中学校长认为降低接种年龄的做法合适，又说如果政府提供外展接种服务，必须要有完整配套。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许树昌认为，如果学生和老师都有打疫苗，可以提高全日恢复面授课堂的安全性。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海军最大军舰哈格号星期三在亚曼湾着火之后沉没，船员安全获救。事发在当地凌晨两点过后，哈格号在贾斯克港附近执行训练任务期间突然起火。社交媒体流传的照片显示，大火燃烧期间身穿救生衣的船员撤离。当局说救援行动持续多个小时，但哈格号最终仍然沉没，目前不清楚起火原因。报道说哈格号是伊朗海军少有能够在海上为其他船只补给的舰艇之一。 财经消息，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15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6， 日元 109.62， 瑞士法郎 0.898， 加元 1.205， 人民币 6.382， 英镑对美元 1.418， 欧元对美元 1.222， 澳元对美元 0.77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 1903.66 美元，卖出价是 1904.27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香港红十字会和香港电台合办的香港人道年奖， 透过表扬在社会上面身体力行体现人道精神的人， 推广人道精神，感染更多人加入人道服务行列。 2021香港人道年奖现已接受提名， 请即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表格， 提名你身边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的人。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见到一啲嘅私人发展商啊，攞层楼出嚟咧，俾啲打咗针嘅市民咧抽奖啊，有啲人会担心啦，会唔会为抽到层楼唔适合打针嘅，都走去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企业提出一啲嘅鼓励啊，会有正面嘅作用，但系咧系咪因为担心呢样嘢，咁于是乎连呢样嘢你又唔做，咁样谂嘅时候咧，冇乜嘢可以做噶啦。我相信每一个人会有掌握翻相关嗰啲嘅信息数据，作出一个决定。 星期六朝早8-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香港如何抓紧机遇？ 完善选举制度的细节是点？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逢星期六下午3-4，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现场直播。今集嘉宾：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谈规划论选举。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又被人称为竞争战略之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米高波特所著的《竞争战略》是商业战略方面的一本经典著作，于2005年出版。他提出了公司管理层最关心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所有企业都应该了解和制定自己的相关战略，否则企业将会在市场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并导致市场占有率下降，缺乏资本投资，从而削弱自己的竞争优势。 虽然战略规划是确定公司长期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在企业界还未有现成的分析工具的时候，这本书可以说弥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创立了一个分析框架。这本书提出的五力模型，为我们理解行业之中的五大基本竞争力，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揭示了行业之间的区别和行业变革的过程，可以很有效地帮助企业进行适当的战略定位。 同时书中提出了三种卓有成效的竞争战略，即是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聚焦战略，并对这三种通用战略实施的要求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 除此之外，波特教授还提出了不少概念，包括市场信号、转换成本、退出壁垒等等。 这些概念的提出和分析，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平台。 这一本书面世之后，受到商业界的热捧，全球各地大多数商学院的学生都被要求学习这本书的观点，还成为经济、行销、技术管理和资讯系统等学科的专业用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竞争战略》，作者米高·波特，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嗱，听完一分钟阅读咧，我哋增长咗知识啊！今晚直播室嘅屈伟豪博士咧，就曾经写一本书啊，就探讨呢个嘅网络沉溺嘅问题啊！咁我哋今晚都分享呢个问题啦。头先我哋讲到个定义啊、出路啊，系咪即系有嘅咧？如果咁嘅话，有啲父母真系好担心啊！啲仔女攞住嗰个机喺度哒哒哒哒哒哒，系咁打咁就一啦，咁啊，究竟佢个成就会系点啊？咁样，其实我啊曾经同啲父母讲嘅，你个仔女咧，一系咧就俾心去读书。一系咧就俾心机打机，因为而家打机咧都要参加比赛嘅。 稍感安慰啦，系咪？即系你都同我讲，我只 cancer 有新药啦。即系电竞系个新出路，不过一将功成万骨枯。 嗯、 有几多少人系可以透过电竞嚟到成为佢终身职业嘅咧、 嗯？ 但系定系即系我读咗某一啲嘅行业，做咗某一啲系更普遍地养活咗我全家咧？咁呢个就系我哋即系嗰个俾我哋个虚幻。盼望啦， 同埋我哋唔系话要全盘否定晒呢个嘅电竞游戏嘅，因为逢系游戏嘅嘢咧，都可以有时令到你可以减压啦，投入另一个世界，可以忘记咗一啲嘅压力啊，佢都有个好处。但系如果退到沉溺咧，我先需要处理，系咪咁咧？ 完全赞成啦，因为而家已经系电子世代、E 世代啦，如果我唔识得用电子各样嘅产品或者呢啲嘅科技咧，根本我哋进入唔到新世代啊！我知，如果我哋将来有一日人哋请我做工咧，系完全唔需要呢啲嘅技术嘅话，咁其实你都知道一定系体力劳动噶啦。咁、呢个未必想，我谂从来都唔系有人要禁，亦都唔应该禁， 禁到啊，都 系管同操练啫嘛。咁你落到去，其實你一路去問我點個出路，其實仍然都係你頭先講曬啦嘛。嗱、 嗯， 頭先你歸納咗已經好自然，唔知點你睇咗我本書啊？即係將裏頭嗰啲，即係裏頭好複雜啦，引埋曬各樣嘅數據研究啊，亦都詳細講嘅治療啊、防備。但其實最緊，我哋將佢好簡單。你頭先睇嘛，點樣出問題呢？一就可以就係喺個管理上面，喺紀律上面出事啦。我任佢打、一開始都冇管制嘅。喂，其實唔好講打機啦，飲汽水啊、食嘢啊、做乜 使錢啊都係啦。你唔使管制，即係咪一張卡 unlimited 咁樣任碌先咁啊？ 我兩個仔女推推擁擁，你唔管理佢，佢都可以大打出手噶啦。咁呢個我都咪好簡單，作為父母呢個紀律啦。其實任何嘢我哋都教緊佢操練嗱，所以你睇唔睇到翻學其中，除咗上堂，仲係訓練埋紀律嘅啫。 係啊， 尊重權威啦。点解有时间表啫？点解有小息啫？点解要排翻队上去啫？嗱，有啲嘢我哋而某个年纪唔学到，过咗某个年纪嘅时候就系出问题噶嘛。 有啲家长啊，嗰个嘅观念咧就唔系好正确嘅，特别有啲嘅人咧系教啲小朋友嗰啲空手道啊、跆拳道嗰啲咧，佢话喂惊打亲，惊佢好有斗狠，唔系嗰啲系反而练到个纪律噶，原来 系啊，好多反而。譬如佢哋，我見過好多真真正正習武嗰啲細路咧，係更識得小心尊重同埋唔用嘅。 嗯， 佢哋呢個就係你掌握咗，反而呢個就係佢哋其實訓練武術都要有好多紀律嘅操練啊嘛。訓練緊個人啊，咁嗱呢個好簡單，就係要如果我係任我個仔玩嘅，任我女玩嘅，我開始同佢傾點樣管制時間，玩幾耐。 這個就是、放松了就很难收了、啊、 所以我就常常在我的家长讲座我都提咯，我们几时都是先严后宽的， 但是他先严后宽就没问题了已经，但是最惨是先宽而家要嚴翻先難 咯，咁你咪循序漸進咯。你一定嗱開天殺戒搞錯仔唔得，你玩三個幾鐘頭，玩半個鐘頭好啦。哇，搞錯半個鐘頭點得啊？起碼都玩兩個嗱，兩個梗唔得啦，個半啦，最後講埋一個鐘頭九個字。 哇！呢、這個真係父母都變成阿 Trump。即系我仲一开个天杀个架先啊！ 全世界都系咁运作噶啦，你一开始话玩个半钟头咧，你个细路一定同你反台噶嘛。咁同埋嗱，呢个第一样嘅基本原则就系、是、你仲要纪律执行，你讲完唔执行冇意思噶。 讲完唔算数，讲嚟做咩咧？ 嗱、 啊， 有啲家长话你咩斩只手嚟啊？呢啲系废话嚟嘅，你唔会真系斩啊？ 嗯， 咁唔会嘛？嗱，你再玩就斩你只手咁。喂，你但系你咁即系废话咯。一系就嗱，你只准玩几耐啊？到时佢继续玩，你又好收啦。唉，激死我，真系唔收啊！唉，好收啦咁。咁咪收 工，咗半个钟， 咁咪收工咯。个细路根本唔尊重我哋，所以我哋言出必行。你同佢看谁命长，同佢磨过，我哋睇住佢山鸡啦。唔山鸡，我拍总制，我最多全家唔睇电视，唔睇咩。我就鼓励拍总制嘅唔好埋去，因为埋去有身体接触。 嗯、 你抢佢机嚟搞咧无谓。我拍总制，当你试过一两晚 咁嘅，唔使拍总制嘅，有一啲嘅插粗制咧系独立开关嘅。 总之你谂完佢 系啊，净系拍嗰、那个，你唔好害到自己连雪柜都停埋电。 哦，雪柜停咗电冇问题嘅，一两日都，只要你唔打开佢。 我惊你唔记得开翻啦，乜都冇晒。 我讲听，我以前我啲细路细嘅时候，佢哋玩得失控咧、 啊， 我话啦，你听晚翻嚟就开上唔到网噶啦，佢翻嚟就上唔到网咯。 哦， 好简单啫，那个 modem 嗰个盒仔， 啊、 你临瞓咗觉时候拆咗，摆喺公事包拎埋翻工。 系、啊，呢招好绝、啊。 以前啦，我已经同我女讲过，我话我取消条宽频噶，佢老豆你签咗约噶，我18个月乜我知啊，我输唔起啊。 系啊。 我哋升唔到班啊！我蝕得仲勁啦！喂，係咪真嘅啫？所以你言出必行， 識計條數先，同埋你真係諗到嗰個嘅懲罰方法，你真係做得到嘅要嚇。 係咁，同埋令到啲仔女有啲尊重我哋嘅權威。 佢知你理真嘅 嚇。啊，同埋當然你合理啦，咩嗰啲咩打死你啊，剁你隻手嗰啲啊，廢話嚟嘅。但你做就係做啦。 聽晚唔俾飯你食啦，冇所謂喎，食我冇包咯，爸。 佢屋企零食多到嗰啲啊。啲薯片啲朱古力咁你嗱你第一就系重新纪律啦，第二亦都联系你头先讲嘛，哇、那个家庭阿爸玩乜咩都唔似家嘅。 嗯， 当我女头唔开心，我哋头先咪一开始讲噶，我女头唔开心，我就揾嘢填补啦。 嗯， 咁你咪令佢开心翻咯。嗱，一个好简单嘅道理。 嗱、哦，呢、這个真系循环矛盾啦。佢唔开心啊，打机啊！而家你问阿仔嘅，你咩会开心啊？打机咪开心咯、啊，咁点啊？ 你梗唔系咁问咯，你系用更美嘅嘢取代佢。 系点啊？ 嗱，所以我发觉做如果嗰个细路系因为家庭嘅问题而打机咧，我哋一定要辅导埋个父母。 嗯， 嗱，譬如头先冇亲子关系嘅，喂唔得、啊，你真系陪下佢。嗱，人性另外一样嘢，我如果手上面有啲嘢揸住你攞走，我会点啊？ 咁梗系反抗啊！ 一定唔 happy 啊！你俾翻第二样嘢我揸咯，你俾嘢我揸咯。咁但系你嗰样嘢一定系比我手上揸嗰啲更好嘛？ 哇！最惨就系个爸同我仔建立亲子关系，诶、欸，我哋打机咁样 啫。得、欸，我觉得得噶、哦， 得噶嘛？ 但系你亦都训练到佢，好玩完， 嗯， 玩完啦，咁又未咯、哦，去落街。嗱、 嗯， 譬如有冇一啲嘢，嗱，阿仔收机啊，阿女唔好玩啦。我同你过去搵阿嫲饮茶， 嗯， 系冇啊，唔好玩啊！第一饮 茶，成年人嘅游戏嚟嘅呢个， 搵阿嫲已经唔吸引啦、 啊。 你仲话要搵阿嫲饮茶？你话同我出去食韩国炸鸡或者回转寿司，仲有一谂啊？ 系啦， 系嘛？咁你要搵样开心嘅嘢咯。 嗯， 喂，我同你爬独木舟。呢个星期六我哋一齐爬独木舟。我哋去边啦？嗱，旅行你，然后我哋嗱，我哋如果呢个礼拜咧，我哋呢个学期点样咧？我哋暑假就去日本啦，冇啦，呢啲冇啦。以前系好吸引噶嘛。 啊，日本咩某个城咁啊，买嘢啦。 哇，嗰啲靓啊，咩咸蛋超人靓啊，乜靓物靓，Hello Kitty 靓啊，嗰啲佢哋一定嗱，你总之谂样嘢咯，谂啲。嗱，個個細路都有啲中意噶， 嗯，有死穴嘅同埋係嘛，你記住先，揾到佢中意嘅嘢，同埋揾到佢死穴得噶啦， 嗱，另外，譬如另外一個社福機構做咗研究咧，就係、做義工啲細路係唔沉溺嘅，嗱，佢哋會打機， 哦， 佢打機，但係唔沉溺嘅， 點解咧？ 喂，大佬，我舉個例啊，我女，我中間個女中三嘅時候就去幫保良局嗰啲院舍做補習英文。 哦， 佢翻嚟同我讲，哇，老豆，嗰啲人啲英文好渣噶，我话中几啊？中五啊，我话中五，你中三帮人中五，佢好渣噶咧咁。咁又后来佢一路翻嚟讲啊，佢同嗰啲佢系因为我女，所以佢系净系女童嗰边 啊。 咁佢话佢哋原来有爸爸妈妈噶，唔系孤儿噶，不过老豆坐紧监，妈妈戒紧毒啊咁。 嗯， 咁佢一路就同佢做补习。補到佢後來去到讀大學離開香港，咁就唔去啦。 嗯， 但係都同佢有聯繫嗰樣嘢。即係你諗下嗱，我發覺我幫人嗰種嘅意義， 嗯， 突然間發覺比較喺坐喺度對住個 mon 好似乾屍咁樣，係咪突然間有意義咧？嗱，因為當你人際交往，我女去同人補習，同嗰啲靚妹傾偈，啲妹妹又好多謝佢，佢哋建立感情關係。你帶你嘅仔。去賣旗啊！ 嗯， 啊學會誒、哎、鼓勵佢啊，唔怕面懵叫人買旗啊！然後講俾聽呢啲錢咧，定係點樣幫到人啦、啊？ 嗯， 你帶你個女咧去派口罩啊！ 嗯， 我記得你哋嗰時一齊做噶，係 啊！ 我哋去天橋底，我哋喺深水埗，我哋派口罩、派食物俾啲、老人家我哋探嗰啲嗱，然後我哋你咪啲青年人發動，我哋發動教啲長者用 Zoom 嘅， 係啊。 佢哋而家好 happy， 佢哋而家识晒用 Zoom， 然后嗰个青年人自己都有满足感噶， 有成就感吓 吓嗱，突然间我发觉人生天大地大，我去帮婆婆执屋，帮公公洗楼，而家然后帮佢，突然间嗰种成功感，嗰种人嘅善性发挥咧，系咪远好过坐喺度肥死佢、肥死佢、肥死佢？ 系 咁嗱，呢个就系佢哋研究发现做义工嗰啲人。咁又你再谂下，鼓励佢参加，譬如有啲纪律嘅运动啦、童军啦、基督少年军啦、BB 啦嗰啲咧，佢哋然后咧做到乜又攞个章，做到挂到一身系嗰啲啊，即系佢系咪突然间有意义个坐喺度对住个机？ 系， 然后佢出嚟仲有唔系净系活动噶嘛？有导师，有朋友，有满足感，有挑战， 人际交往喺晒度吓。 咁突然间我做咩坐到嗱？嗰啲人系越坐越孤单，而且喺现实嘅当中系越怕失败嘅。 嗯， 所以你头先咪一开始讲嗰啲隐清嘅， 系啊， 喺虚拟世界我肥死你啊嘛。 嗯， 但喺现实翻工，我做个个案咧系有妈硕士学位嘅攞埋，翻咗四个月工就变翻隐清咯。 嗯， 点解啊？佢啲同事对佢唔好，点对佢唔好啊？佢話我影印機冇曬紙，佢問嗰啲紙喺邊，啲人話你自己揾啦，咁都問，咁就好唔 咁就對佢唔好啦 嚇。咁然後佢又話佢老細指佢做嘢喎。 哦， 喂，做老細梗係指你做嘢，唔係點做你老細？ 唔通佢幫你做嘢咯？ 咁同埋翻工梗係唔辛苦噶嘛？ 啊， 喂，唔辛苦使乜叫翻工？點解要會出糧俾我哋仲嚟？赔偿我哋辛苦嘅损失啊，大哥！如果我哋翻工好快乐，因为我哋出粮俾老细。嗱，佢哋喺现实世界生存唔到。 嗯， 但你如果你用第二样嘢取代佢，嗱，亲情系好紧要嘅嘢。 嗯， 如果你要小哥细，而家可以同佢玩大富翁啊，层层叠啊，落街食西米捞啊，带佢咩挑战跑啊步啊，同佢打乒乓波、羽毛球啊。 嗯， 你将佢拉出嚟啊嘛，你就咁叫唔好打机啦，唔好打机做咗出去做咩啊？ 系。 因为啲父母自己都唔想出去嘛，最惨系咁啊，就系就唔想个仔女打机，咁你喂你有一个代价喺度嘅，你个代价系宁愿陪佢落去行下街啊，定系眼巴巴见住喺度打机打到中老咧咁样。 嗱，研究发现爸爸对仔影响力特别大嘅，妈妈对女影响力特别大嘅。嗱，唔系讲紧阿妈唔使理啲仔，阿爸唔使理啲女，亦嘅。咁你发挥影响力啊？喂，仔我哋行咩？阿仔我哋咩啊？阿仔我哋钓鱼啊！嗱，我嗱钓鱼， 哇！钓鱼咁闷， 喂，唔系咧，你嗱，我都同我啲女钓鱼嘅， 系， 我哋绝对唔去海度钓嘅，因为永远钓唔到鱼塘咩，大哥， 鱼塘 一掉落就有噶啦， 哦，嗰啲要攞牌噶， 我$70入场费，all you can 钓， 系。 而家加到$130，钓咗几年，佢哋俾啲勾你系直勾嘅，唔会勾，即系勾咗条鱼上嚟。如果你放咗佢咧，或者就唔使钱。 系， 如果唔你拎走咧，就断根秤。 哦， 不过我都鼓励你唔好拎走，嗰啲唔知揾咩样啊，大哥。 系， 佢啲鱼，我啲女试过钓， 即系享受下钓到条鱼嘅过程。 啊、我女试过钓成两尺长嘅皖鱼啊， 两尺长啊， 扯都扯唔到上嚟啊。 哦 搵渔网捞上嚟噶，又总之嗱， 好难忘喎、啊，嗱好过打机钓鱼冇感觉噶、啊， 嗱嗰个亲子关系嚟噶嘛，我太太就唔钓嘅，喺度整嘢我哋食，即系夹嘢啊，带肠仔去啊，又咩切生果啊，我哋啲手污糟嘛，一路摸鱼嚟啊，咁我太太就喂我哋，嗰啲亲子嚟噶嘛，咁你嗱，如果爸爸带个仔。我女嗱，我冇仔嘅，我三个都系女嚟嘅，所以我同佢哋钓鱼。咁又妈妈同啲女去买 T 恤试身，阿爸冇得跟就系噶嘛。 系啊， 我有时我啲女去买衫，我太同佢买，我坐喺下边饮咖啡等佢哋。 哦，唔使你碌卡嘅咁好。哦， 都系嗰张嘅大哥，我屋企行共产噶，全部。即系你睇唔睇到你家庭快乐？我做咩要做干尸彩嗰度啫？我同我仔倾偈，我太太同啲女倾偈，即系阿妈同有亲子，两夫妻恩恩爱爱，你幸福家庭越唔开心就越打击，所以你要帮到佢咧，你就揾出个根源，佢乜嘢唔开心？俾到佢快乐，俾到佢人生满足。我哋唔一路都讲正向心理咯，生命系个选择，系咪？你帮佢建立友谊。然后一家甜啊，所以我哋做啲干好多时候系见埋父母啊。 哦，因为个父母可能系最大个罪魁祸首吓， 因为主要个场系佢睇噶嘛。 嗯， 嗰个场主要根源，我作为细路其实选择不多。 嗯， 我嘅选择系由你俾我噶。 系， 系咪？咁我谂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我哋可以做啦。 嗯，但系鸡同鸡蛋问题嚟噶嘛？如果父母问冇问题嘅，仔女问题就唔会咁严重啦。咁而家事实上出咗问题，先至令到个仔女去打机噶嘛？ 咁你咪一镬熟咯，林波鸡煮鸡蛋咯。 嗱，所以咧，我觉得父母要谂谂嘅。个问题已经制造咗出嚟啦，你都接受唔到啊。咁确实系你要改变策略同生活嘅方式。如果唔系，照旧咁行落去，始终都会死嘅，系咪？ 最后你我哋睇到几多少，譬如单亲家庭啦，系离咗婚啦，一个走咗去啦，陪住细路嗰个就冇心机啦，好唔开心啦，佢自己都顶到上颈啦，咁啲细路冇嘢好做，冇人陪做咩啊？ 打机 打机咯，系咪？因为佢最容易啊嘛，嗱，我哋大人未必拣打机，我可以拣出去蒲， 系 可以拣出去滚，拣出去赌，拣出去饮。但細路冇幾多選擇噶嘛，而我哋又咁不幸提供俾佢。不過而家加上我哋間間學校都要用電腦噶啦， 係啊， 所以你嘅時候佢已經好就手啦。而我唔提供一啲更有意義、更快樂嘅活動俾佢嘅時候，佢咪更容易投入咯。所以解救仍然都係一紀律，二就係快乐有意义嘅生活。 所以家长们咧，咁啊袋钱落你袋啦，最紧要咧，真系制造一个快乐同有意义嘅嘢咧，俾你仔女啊，先去解决嗰个问题噶。咁听晚咧，我哋会继续有咧呢个嘅邓达志同埋于常海教授咧，分享个题目叫做《点睇香港、广州、台北新冠嘅疫情》嘅。最后我哋听首打机嘅歌，周杰伦嘅《英雄》啊。 生兄弟，好战好胜，战胜疫病，观点不高不高，我们都还需要再努力。你的剑也是我的剑，爱惜的剑，可不可以准一点？黑影打野，我来扛风险，不要随便放肆，你叫我神剑。身穿吊眼，你闭着眼，开了中门儿，让你闭上眼。 好忙的透，我也不懂地方，你们的恩赐渗透。 旋转跳跃，你闭着眼。